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各位 LA 嘅朋友吓，美港益友大家好啊，咁今日系呢个Memorial Day 啊，國商日嘅長週末嘅第一日啦。咁我嚟到呢度好耐都冇嚟過㗎啦。我嚟到呢、這個所謂橙縣新嘅韓國埠啦。咁其實好多嘢都一路喺度起緊嘅。即係睇下疫情之後呢，佢哋其實點樣去 hold up 啦。咁而家睇到呢，我即係我想嚟睇下呢間卡拉 OK 呢，就仲未有呢個告示話幾時會開班嘅。啊、即係無限期咁樣嘅，咁啊先前呢間，哇呢間 Mega 嘅補習社，我都未見過咁大間補習社嘅。本來係裝修緊嘅，咁而家咧就開始繼續裝修翻嘅。咁、就希望暑假開學之後咧，咁就可以呢個投入投入活動啦嚇，咁、樣。嗱，我啱啱都喺度 order 咗壽司嘅。嗱，而家好多鋪頭啦喺呢度咧都做緊 promo， 一係就買一送一啦，一係咧就係俾個特價你啦，半價啦咁樣嘅。咁其實而家真係生意難做咧。咁淨係得 to go， 同埋都水靜河飛。但係咁樣，我咧就俾我感覺咧嚟到呢啲亞洲人或者係韓國人嘅埠咧，我感覺非常安全嘅。因為咧，99% 嘅人咧，無論喺度做嘢，又或者喺度行，又或者喺度剩嘅人咧，都有戴口罩嘅。哇！呢度啱啱開咗一間整麵包嘅，我遲啲要過嚟學下整麵包。嗱，又換一個角度睇下啦。嗱，大家睇到後邊呢間咧，本來係新開嘅希爾頓啊，呢、這個應該係韓國人嘅 EB5 Project 嘅希爾頓。咁而家我相信都係要停一停㗎喇，閂咗㗎喇。同埋下面呢一間呢就係、是、戲院啦，呢間就係 CGV 加州第二間嘅 4D 電影院，咁而家都係閂咗嘅。咁好得意嘅呢度呢就係、是、美食廣場嚟嘅，但係美食廣場裏面當然啦淨係得外賣，咁裏面啲凳就冇晒㗎，但係佢出面呢就有啲 outdoor dining 嘅，平時就冇乜人坐嘅，而家呢就都開始有人坐啦，因為啲人買咗外賣就喺出面食啦嘛。呢度啲意大利嘅酒吧啊，同埋啲中餐啊，平時都唔錯嘅，而家就真係水靜河飛啦。嗱，呢度就係嗰個廣場啦。咁平時咧就都幾旺㗎，禮拜六嚟講，有啲活動啊，同埋有時跳啲韓國嗰啲街舞啊，或者又請啲 韓星，又或者先前啊，先前嗰、那個招募啊，招募另一個韓星偶像咧，這個活動啊，同埋這個美國嘅韓裔小姐競選咧大賽咧，都喺呢度舉行嘅。咁而家當然就得翻個台啦，水靜河飛啦咁樣。咁啊呢間嘢我平時都有嚟食嘅，就係嗰啲興氣雪糕啦。咁而家都閂咗啦，直頭唔開啦。嗱，咁啊後邊啦，後邊呢間韓國嘢咧，呢間韓國韓燒咧，聽講話喺韓國好出名嘅。咁一路喺度裝修咗半年㗎啦，而家即係差唔多整好啦。就係、是、準備開張嘅時候就撞到個疫情，而家就係開唔到，要封關住。嗱，正如華人嘅生意一樣啦，我哋啲港式西餐咧都仍然係有好多外賣就冇問題嘅。咁韓國呢邊都係啦，即係韓國 style 呢邊都係啦，佢都有佢哋自己嘅下茶餐廳。咁睇嚟咧都有人入去買外賣喎，即係基本上食啲茶餐廳之類嘅嘢咧，就輕便嘅午餐咧係冇問題，都有人去買外賣。嗱，呢度就係嗰間 CGV 嘅 4D 電影院啦。嗱，我以前咧好中意喺度打趸嘅，好中意喺度睇 4D 或者 3D 嘅。啊，咁而家咧真係全部啊收曬皮啦，啊啲嘢都拆曬。咁佢告示咧就好得意嘅，佢話咧就根據加州洛杉磯縣同埋橙縣嘅市長咧就講話要勒令將所有戲院都閂門啦，直至到呢個3月31號嘅。咁大家都知啦，而家已經5月啦，5月尾都嚟緊啦。咁即係一路都未開得翻門。咁呢張告示應該好耐㗎啦。咁一路都係閂咗啦。咁下面有另一個廣場，本來呢平時都有啲跳下 hip hop 啊嗰啲僆仔喺度輕勾嘅，而家都冇曬啦。嗱，我自己通常如果可以的話咧，我都會出嚟買外賣支持一下啲小店，尤其是唔係啲大集團嘅食肆啦。咁因為佢哋都真係好難生存嘅。如果過多兩個月都開唔翻的話咧，好有可能佢哋真係接得埋㗎啦。咁我呢度係橙園啦，咁希望絕對希望喺呢個六月頭係可以開得翻，希望。咁但係有啲小店咧都面對緊佢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因為間店太細啦，可能本來都係坐得嗰40多人，開得翻嘅話咧，可能都係變相係坐咗20人到啦咁樣，咁佢哋好難營運嘅，而且個成本係要差唔多嚟講嚇。咁至於嗰啲美食廣場，咁佢可能亦都係限制個人數啦，但係咁啊唯有係多啲台凳喺出邊啦。因為基本上出面如果空氣流通咧係好好多嘅，咁我都希望各位可以喺呢段時間，即係如果我哋平時即係呢排使錢都使少咗的話咧，如果仲有一撈的話咧，都支持一下呢啲鋪頭啦，Mom and Pop Shop 啦，多謝大家收睇。 好，大家好，我係余斌記者 QY 啦，咁係5月11號洗衣街公廁受傷嘅女記者。咁當時其實我入去廁所都係純粹一個生理需要，但係咁啱得咁巧，我入到去嘅時候，我見到入面有防暴警員，當中亦都包括有男防暴，就幫兩位女士上鎖上啦，綁上呢個鎖帶。咁我即刻都亦都影咗兩張相，就係呢兩張啦。咁之後 你展示， 就 係 呢兩張啦。 另外一張 Angel 嘅相啦，另外一張其實呢一個係男防暴嚟嘅。跟住其實當時佢哋發現咗我之後，佢哋衝上前，咁我亦都其實著咗反光衣同埋我嘅記者證係掛咗喺心口大約呢個位置度啦，其實當眼位置嚟嘅記者證都係。咁佢哋衝上前之後，亦都又再一次表明就係你應該尊重翻採訪嘅權利咧。咁佢哋衝到埋嚟嘅一刻，冇聽過講任何嘢，就衝埋就係、是、搶咗我相機先，就將我推埋牆，仲話我係犯法，但係嗰陣時未講係犯咗咩法。咁之後又再有幾名嘅防暴 過到嚟嘅時候，佢就對住我塊面噴胡椒噴霧，同時亦都有四至六名到嘅防暴將我壓喺地下，係四至六名防暴，咁亦都冇停過嘅，係不停對我面部係近距離使用呢個胡椒噴霧，亦都我係聽到，我係被胡椒噴霧噴到一面都係嘅時候，我要聽到有男防暴係同我講黑記垃圾曱甴，喺嗰個時候咧，其實佢哋冇停過使用胡椒噴霧啦，開始有人騎咗喺我背脊度，甚至有人攞膝頭去坐住我條頸嘅呢個位置。 邊個位 置？大約呢個位置度。 係咪用膝頭？ 膝頭坐咗喺呢個位置度啦。咁我係完全咁嘅呼吸困難，亦都裝腸大嗌我要白車。除咗膝頭擲住我條頸，佢哋亦都有踢我腰啦、後邊背脊啦、踩啦，仲有就係用支警棍由上而下咪我個頭。最後喺我臨失去意識前嘅一刻，我係聽到有防暴話，仲有冇多支？ 係乜嘢？ 我只係聽到仲有冇多支，即係噴噴緊好多胡椒噴霧，跟住係講仲有冇多支。咁我唔知第二支，即係佢講多支嘅定義係咩嘢。咁我就冇咗意識。嗰個時候到我再醒翻，我係雙手，我係成個人趴喺地下，雙手擺喺後邊上咗索帶嘅。跟住我同當時在場嘅防暴警察講啦，我話我需要水洗翻我塊面同埋噴個胡椒噴霧嘅地方。然後佢哋就話：你禮貌啲，我就俾你啦。咁其實補充一句，喺我未暈之前，我亦都講過我係生理需要，而當時其實我係拉咗出嚟，俾佢哋撳到一個位置度。我同警員講話要洗眼、洗翻塊面嘅時候，咁有女防暴就扶我起身坐喺牆邊，然之後佢攞個水樽裝水，由頭由上而下咁樣樣淋落我塊面度。咁淋嘅過程咧，我係有多一次，我係呼吸困難、氣促。 因為阿KY 經過嗰事件之後，好傷對佢情緒波動，同埋都要睇醫生嘅。其實一路佢係失眠，要食安眠藥先可以冷靜。希望大家忍耐下，每樣嘢。 係啦，佢哋幫我洗嘅時候，我仲要不停同佢講唔該、多謝呢類嘅説話。咁洗到我真係開到眼嘅時候，我係見到女廁入邊係竟然有男嘅防暴撤出咁轉，不停進出，唔係一個兩個，係幾個。咁之後洗完，我就被安排坐咗喺張凳度，而嗰張凳其實係對住風扇，風扇都開到好痕嘅，一路吹住。佢哋話幫我降温，佢哋幫我降温同時，其實我已經開始 feel 凍，同埋有啲想瞓。嗰陣先至有警員同我講話，而家拘捕你係因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咁之後就係大家見到我出嚟，救護員幫我披住咗件藍色嘅披肩。 我問你一個補充啫，你即係話佢同你施以胡椒噴霧啊嘛，跟住仲問有冇多支？嗰陣時佢制服咗你撳咗喺地下未嘅？ 喺地下，趴喺地下， 撳住你嘅， 撳住咗， 就壓住你條頸之後，仲向你噴胡椒噴霧。 係對住個鼻噴同埋耳仔。 跟住噴完曬啦，冇啦，佢仲突然間講句：仲有冇多支係咪？ 係。 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美 講 天 下， 美 live， 美講天下和你 live 嚇。咁咧，我哋今日咧就好特別，請到一個好特別嘉賓啦。最緊要就係跟住咧，我哋係 和你 live 系时事民生， 系 黄色经济吓、啊，我哋咧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多啲帮我哋去 share 去啊，最紧要 share 他们啦，咁咯， 系啦， 咁我哋就今日就有诶、哎，我哋啲嘉宾。嘉賓主持啊， 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帳 嚇，歡迎益友全面進帳嚇，好啊！ 我哋嚟介紹一下，我哋今日有特別嘉賓 Austin 啦，左邊有 Cyrus， 跟住有 Vincent， 我哋都比較熟悉 Cyrus 同 Vincent。 咁佢哋今日啊就先。即係頭先咧就播咗段短片啦， 係啊， 就係講關於嗰個女記者， 係啊， 竟然就受到黑警嘅咁樣對待。咁啊 ，Cyrus 都知道啦，係嘛 ，Cyrus？ 係啦，嗰個女記者就喺廁所度，跟住嗰啲黑警啊入去做嘢嗰陣時，今日佢係拉緊另一個犯定唔知乜鳩啦， 佢塔緊啲其他女女士啦。 跟住就冇，即喺入面撞到嗰個受害人嗰個女記者啦，就即刻話佢係黑記，跟住就搞佢咯。 咁就打到佢即係失去意識咯。咁跟住到佢醒啦，就同佢洗眼啊、洗面嘅時候，又再去即係 harass 佢啦，等佢即係呼吸唔到啊，好辛苦啊嗰啲咁樣樣。咁都要搞咗一輪先至放佢出呢個洗衣街嘅女公廁嗰度嘅。咁而裡面嗰啲處理去，佢哋有鎖啲喺公廁裡面用魚刺緊嘅女士，嗰啲係全部係男防暴嚟嘅。咁就香港冇女防暴咩？一定要出男房， 冇啊！佢唔理啦， 佢而家唔理， 佢当佢而家当嗰啲系紧急事故啊！佢紧急事故，佢只要佢有呢个合理怀疑，佢讲乜鸠都系。佢而家由佢入去屋，佢都唔使搜查令啦。佢入女厕，你真系当入自己屋企咁样屌佢？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变咗， 佢入女厕咪真系当咗公众地方啫嘛，冇乜问题噶。 佢而家响未？即係雖然仍然仲喺一個比較即係文明嘅制度裡面，都已經可以做到咁嘅嘢啦。香港而家，你話將來咧，如果嗰、那個國安法落埋嚟嘅話咧，咁佢哋真係更加肆無忌憚，更加可以 攞曬牌㗎啦， 攞曬牌，佢想拉邊個拉邊個，想坐邊個坐邊個， 佢屈邊個屈邊個啦。 咁啊，我哋今日好高興啦，就請到 Austin 過嚟啦。Austin 咧就係我哋。佢 華人反極權聯盟， 華人反極權聯盟 嘅 創辦人 嘅創辦人 嚇，跟住最經典嘅之作咧，最經典之作咧就係 Project 喺幾時唔記得咗幾時啦？ 幾次啦？唔止一次啦，嚇！ 佢將 Project 一啲反共嘅標語或者 N。and 嗰啲 MSL 嗰啲啊，就 project 上嗰個我哋羅省中國領事館碰牆上邊，係咪？ 我哋嘅好手足嚟嘅， 即係當咗中國領事館嗰個牆咧，硬射落佢嗰度，射落佢投射落佢嗰個牆就係熒幕投射落去，跟住。射落佢塊面度咯， 硬射上去啦，係嘛？學你話齋，硬射上去。 我哋好榮幸請到 Austin 啦， 直接講。 係啊，咁係我哋香港人嘅好手足啦。我哋即係都好高興認識大陸嘅手足啦。 因為我哋其實我哋美港天下咧，就唔係真係淨係停留喺美國人或者香港人嗰種嘅。其實我哋咧就係主要咧都係喺個核心價值裏面嘅、 啊， 如果你有美國核心價值，有香港核心價值，咁嘅、 啊、 話咧，其實都係手足咯。 係啊，係啊，有都唔一定咧，即係局限住喺廣東話裏面，我哋都可以咧用英文啊，或者普通話啊、國語啊，如果我哋溝通到嘅話咧，就得㗎啦。 咁啊，我們會有更多的語言啦、啊。咁啊，謝謝你啊，Elson 啊。 啊， 嗨，你好， 嗨，你好，你好。咁这样子，因为呢，因为我听到在香港现在的环境呢，很恐怖了。就是你在国内的时候，你或者现在你开始了这个反集权那个联盟， 联盟 的话呢，那对你在一些国内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 现在我想香港都是很惊慌啊，现昨天晚上11就是这个这个恒生指数啊，恒生指数 这个股票了，那个股票这个股票 已经跌破1400点了，现在应该就更多了，就也人心惶惶啊，现在在香港。所以其实我想香港现在都是这个行脚这个传民行脚也是很新的了，其实也不够一年的时间，有很多人也是还没有行觉，然后所以面对好像你从大陆出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我真的 其实香港经历的可能就是比你们经历的都不够 10% 都没有了所以你分享给我们现在 好 你们 没问题 经过 可以听得到吧？ 听得到。 好 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你只要在网上或者在网络上说一点点共产党的坏话，或者说你去抨击他们的政策，只要是你的留言被他们的网管看到以后，警察一定会找你家，会敲你家的门，然后呢把你带到公安局，然后呢去让你说以后不要发这些东西了，他们一定会有这个操作的。这个不是说很夸张的，这个就是很普遍的，所以大家的都不会在网上乱说话。 那现在武肺这个肺炎爆发出来了，民间的说话也不会少吧？ 是不会少，但是他们的话，如果你的留言的话被他们注意到的话，他们是不会说每个人都会注意，只要他们注意到或者你的转发率比较高，你的点赞率比较高，被他们注意到，他们一定会找你的，给你打电话。因为中国的微博的话，它是实名制，它要绑定你的手机，绑定你的手机，他就知道你的个人的资讯，然后呢，他就会打给你，就这样。 Oh my goodness！现在如果这个国安法真的通过的话，会有什么转变呢？ 我觉得国安法的话，在中国的话，前一段时间那个有那个人权律师王全章，他现在也在他出狱以后也在起诉政府，他就说他没有颠覆国家政权，他没有。他感觉他没有颠覆国家政权，他说他在这几年受的就是冤狱，所以我就想，就是有很多在中国的时候，你要去触碰这个国家的政权，或者你去骂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这些量刑，就是他们去法院怎么去判你，可能就是欲加之罪吧，就是他们可能会把你定成说你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这个 range 的话就感觉很宽，就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就是你怎么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可能就是给你定罪的话也没有说什么法律上的一些条文可以给你就随意的安到你的头上，就这样。 又没有去怎么样去伤害其他人的时候，他也可以说你在颠覆国家政权这种问题。 对，因为那个王全璋的话，他就是做的就是给这些比较弱势的群体去打官司嘛，然后他们就是给中国的这些弱势群体去打官司，然后他都会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就感觉很夸张。 是的。 因为在那个国安法的第七条里面就说维护国家安全，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结果呢，其实都在国安法里面。其实问题呢，其实不是问题，有可能就不单只在哪个这个国安法里面的条文，问题呢就在司法里面的制度，可不可以讲几说呢？ 司法制度是吧？ 对，是司法制度，因为他像怎么样，就是因为随便找一套就可以说你有什么罪，什么罪。 嗯，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你广东话讲一次？你问咩问题？ 哦 ，OK， 咁样嘅，咁咧就系喺中国啦嘅国安法里边咧嘅第七条， 系 佢入边咧就讲到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嘛。咁佢喺国安法入面都列咗，喺第七条就列咗呢条文。但係点解，但係当佢行使国安法去告人嗰陣时呢，就竟然呢係毫无公民嘅权利嘅方法去就去拘捕或者去扣留或者起诉。最主要即係變咗係唔係到底係唔係個司法入面都有問題咯？就係佢唔單止個法律有問題，而司法上面都有問題啊嘛，就係咁。所以我就問，因為我哋啱啱咧，Hello Sunny你好，就啱啱 好你好， 啱啱咧就因為講緊咧嗰個律師點樣而家放咗出嚟啦嘛，咁就放咗出嚟之後，而家就。佢可能上訴咯，因為咁啊冤獄啊嘛，咁啊佢真係冇。 你意思即係話，即係 國家咯。 佢講到就有公民權，但係到實施嗰陣時候就冇公民權。 係啦。 而嗰個都係律師嚟嘅，佢有能力自辯嘅。 係。 咁佢嘅公民權嗰個實行係點樣樣咧？係咪咁？即係呢個問題係。 係啊，所以要嗰、那個Elston 啊， 係， 大概也可能要解釋一下到底。中大陆里面那个司法制度又是怎么样回事？ 是在我理解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有中国的异议人士，如果被中国的法律给他判刑，或者说，为他加上一个罪的时候，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都是最后他们的宣判结果，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法律。的这个过程展现给民众，他只是给你一个结果，所以就是他们在量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法院的这个过程，他们没有说像人去向民众去公示，我们只看到一个结果，或者说把这个人判完刑以后，我们只看到说这些文字上的东西，他是给你一段文字的东西，他们会公示到他们法院的网站上。然后我们对所有说被判刑的这些中国的异议人士，我们完全就是只知道一个结果，然后后来的这些 文稿或者说法院的这些文书的话，全是同一个格式，就是说，嗯，他怎么样说勾结什么外部势力会有这些，那我们具体也不知道他勾结的到底是什么外部势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他没有把什么详细的这些列给公民去看，是这样一个结果， 基本上就不透明，可以讲， 嗯，就是司法不透明， 司法不透明 ，OK， 嗯， 那这个如果因为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了，香港人担心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国安法去到在香港立法的话，香港就会变成中国里面的基督一样了嘛。 嗯，但我想的话，香港的话，它的法院的话，应该不会像中国这么不透明吧？ 嗯， 会有这种像中国一样说，嗯，他只告诉你一个结果，他中间的审理过程的话，他没有说有听证啊这类的过程。 嗯， 我像你有没有过？ 我有问题哎。现在这个国安法还没有通过，现在只是一个风声、 嗯、 然后就已经把香港的股票市场影响得很厉害，这样其实对中国都不是太有利，然后其实他们都应该会想象有这个情况出现，然后为什么他们仍然要退呢？就是左右他们都不是也是很为难吗？他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 我所理解的话，我想的是，就是现在他出这个港版的国安法，他可能是和美国在做一个抗衡，因为美国的话，他也出了一个国家法律嘛，就是香港的人权法，香港的人权法案，他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家法律。然后呢，他现在出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的话，他可能就是说，美国他的国内有这样的法律。我们中国的人大，我们也有一个相同这样的对抗他们的一个国家性的法律，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香港国安法。 就是 他这个， 嗯， 他这个法的话，他可能是说，他形式上他大于就是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上，我觉得他是现在是和美国抗衡的一个。感觉是一个筹码，或者说是一个抗衡的一个标志，和他们在一些政治理念上，或者说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对抗。我现在是这个理解，有可能如果说现在他没有实行，然后他出台这个很仓促出台这个法的话，就这个 不好意思， 请讲。啊，没关系，你讲吧，我讲吧。 怪不得昨天我看很多五毛都说这个美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然后对香港人来说，其实这两个不是怎么样讲都很用这个来抗衡就不 make sense 了，因为第一就是在香港。人的的概念里面两个不能抵消。第二就是这个国安法真的对香港这的经济产生一个一个负面影响，然后所以我想这个比较是从大陆的观点出发，然后就我想我们香港人也是应该要去怎么样讲啊，就是从里面看出来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嗯， 这个其实对香港人来说也不是很 make sense， 因为呀我刚才都说过了，他们不会互相 cancel 了吗？ 没，因为呢你睇返呢个国安法呢，佢最大嘅问题就係话呢， 佢國安法立咗之後咧，其實香港咧都可以自己立翻廿三條嘅，因為根據全國人大會議嗰條友講咧，佢話咧呢、這個國安法咧係同廿三條係唔同嘅。 嗯， 即係話你跟住仲有重要國安法，跟住之後仲有廿三條啊，兩個係完全唔同性質。佢咁講啊嘛，因為佢話。因为他说国安法呢是属于分裂四个 category 嘛，就是分裂国家嘛，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嘛，涉及外国干预嘛，同埋恐怖主义行为嘛。 是 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每一个下面那些 category， 每一个 category 下面的条文是什么的，是任他入你的，他随时可以入你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呢，他说这个是不同的。廿三條是不同的，所以廿三條都是要本地立法，但是這個就是去國家層面，他這樣說。 根據 Austin 的說話，這個比較是between 美國跟中國的意識形態的的鬥爭啊，就比較Once again, just like 中英联合声明，就是这个香港就是还走 ，it's out of the window. It's just between two big countries. Because 现在的 就 这个要通过。通过这个国安法，这必须经过复检三来通过，基本法的通过经过，如果因为但可是那个二十三条呢，这要经过立法会去通过。 我听 Austin 的讲法，就是好像是出一口气的意思咯，就是中国要对美 收得唔好啊，收得 系啊，开始断啦。 Okay. 我已经驳晒，我已经咧系用唔系用 WiFi， 我已经系用landline， 咁嗰个 咁啊！ 睇唔睇到？ 而家 OK 啊！而家 OK 啊！ 而家 OK。 其實我想補充一句咧，我今日睇到好多人咧，包括香港嘅朋友啦，佢哋 text 我咧， 新年好，因啊好啦，我哋 好 有 先 走出啦。 啊，因為咧個信號又斷咗啊。 係咩？ 係啊， 好似 back 啦 ，back。 而家 back， 而家翻嚟啦，應該係。 係新年可以啦。是不是绿色 了？ 现在绿 色。喂，大家看。 我上回去 double check， 我上回去那里 double check 先。绿色。 行不 行？哦，得了，曾姐， 好 ，OK， 你讲。 喂，你听到我今日专登着翻件归英派的衣服，真的很怀念，好怀念英国英治时重新 restart 那些。嗰啲 watch party 會斷曬㗎，係 啊。 OK， 得啦，翻嚟啦。 OK，OK。 翻 頭先嗱，頭先即係講到話咧，嗱，即係我覺得最震撼咧，唔係個國安法本身啦，因為每個國家自己都有國安法，只不過我哋信個黨唔信個黨嘅啫。最震撼就係佢。 Austin 在嗎？ 嗱，你諗下，而家聽唔聽到 ？Austin， you here？ 聽到， 佢喺度嘅， 佢喺度， 佢冇斷嘅。嗱、 oh, okay. ， 而家咧，大家都知道立法會已經係俾呢個建制玩曬嘅啦。咁你過咗九月之後，多數又係佢玩曬嘅。即係你諗下，佢等到九月選埋之後，攞去立法會嗰度嚇，求其啊形式地橡皮圖章地咁樣過咗佢，都等唔切。要喺而家六月喺呢個人大加個附件三落去，我覺得最震撼就係話，喂， 你今次可以咁做啫，咁样你即系代表个立法会冇用噶咯，以后你做咗一次咁样，咁你年年你都可以咁交喎，即系人哋其他人睇到啊，美国佬啊、日本佬啊嗰啲睇到噶嘛，点样仲会可以喺你嗰度投资啫？ 有啲 即系你本身你嗰以前香港话三权分立，而家已经唔系分立噶啦，你仲连嗰个法治都冇埋， 三权合作。 有啲 系咪仲要冇埋之中冇埋得咁样衰咁丑样？ 有啲话佢系 真 系 好震撼。 四之前啊，有啲人 嘅讲，我觉得佢系佢应该咧九月嗰个选举咧，佢都系维持现状，而家嗰个立法会嗰个比例都系民主派都系攞唔到，都系攞唔到三十五席噶啦。 唔系咯， 咁 但 系咧，咁但系佢 he just want to take a chance， 佢就快刀斩乱麻，即系佢就算有半点嘅机会都唔俾你啦，即系佢唔想 doesn't want to take a chance， 唔想冒险啊，咁你就即刻而家呢个五六月搞掂佢咯。 你话等喺赶喺六四之前咧，我觉得系即系比较可信性是低的，因为你看而家根本嗰啲年青人都不会六四集会噶啦，即系根本六四基本上已经越来越渺茫噶啦，那个代表性系咪？ 不过可能咧，亦都有一个说法，我是听呢个桑普讲噶啦，前几日佢就话咧，国安法的推行咧，可能那个 hindsight 咧系其实就是 for 大陆里面的人嘅，即系因为咧。香港呢、這個反送中嘅抗爭咧，即係醖釀咗咁耐啦，已經 almost 一年啦。咁而佢哋其實咧撳住香港嘅火，係因為唔想蔓延到去大陸啊，因為應該佢大陸都好多嘢冚緊嘅，咁就好多個即係有幾個蓋冚好多個煲咁樣啦。咁如果即係香港啲人搞咁耐，大陸都未搞得掂佢嘅時候咧。我相信武肺件事咧都有好多即系好多地方壓力啦。咁即系呢個其實佢表面咧前面咧個 foresight 咧就係香港嗰度搞，但係其實咧佢係其實係我哋撳住安撫，即係 quote unquote 安撫大陸嘅人嘅。 唔 係，其實佢係指住裡面嘅。那些沸騰民怨沸騰是即係有呢個因素喺度咯。 但你個國安法最大的問題就係話你未講嗰個 punishment 係乜嘢啊嘛？你 punishment 你香港係行普通法噶嘛？咁你呢個係國安法嚟，咁你嗰個 punishment 係應該跟翻普通法，定係你拉翻大陸坐監啊？定係乜嘢？定係你跟翻大？ 這個理論啱的話呢就變了呢，其實他是做套戲給大陸裡面的人看的。 不是啊， 不是。 OK， 其實呢你剛才講了一個重點呢，就是令我直覺上想起呢，嗱，你班友仔搞反搞送中搞送中搞了成年都搞不到出來，現在我們就急推這個國安法，給我感覺就是說，喂，其實可能當初啊始作俑者送中法的始作俑者未必是林鄭，可能是上面吹雞的，不是他請應的，即是會推翻某一個理論。 哦，是。 即是他一路都不認是拿林鄭是制己嘛，但現在你搞不到，唉，你搞不到了，我來啦，這樣。那即是代表當初是有人吹雞咯。 我要解釋一下國安法呢，其實呢，還有一個可能性的，就是呢，如果我們看回我們美國，我哋喺1949年咧，我哋就通過咗我哋嘅國安法嘅。當我哋通過咗我哋國安法，美國通過喺1947年，當我哋通過咗我哋個國安法之後咧，我哋有三個部門就出咗嚟，一個咧就係、是、Department of Defense，Check and Balance， 唔係三個部門出咗嚟。 對， 是不是、okay. 不是跟 check and balance 无关的。 Oh, OK. 是三个部门，就是第一个就是 Department of Defense， 呢就是将两个军队栽在一起。Air Force 和 Army， 不知就组织就成为总之就搞了个Department of Defense， 跟着呢就是一个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现在就叫做 NSC， 跟着和那阵时呢就是 CIA 的诞生了，中央情报局。 咁我根據睇翻美國係咁樣去做，就係咁樣通過個法案啦。其實大陸咧點解就係點解會咁急，響要而家就去推呢個法案？目的其實佢係想有國家機構住喺香港嗰度嘅，因為咧其實佢好多時佢哋想做一啲嘢做唔到啊。 佢唔可以喺呢度執法，佢變咗而家 justify 咗，佢又可以嚟到香港執法啦。 係啦，佢而家就係想點解要推呢個國安法，就係、是、想動三支旗，佢唔使用，佢唔用解放軍，佢淨用三支旗喺下邊，就係、是、國家安全局。 咁即 係要問阿 Elson 啊。 咁即係明正。咁即係名正言順，這個中聯版同埋另外一個港澳版係嘛，都係名正言順啦。 佢哋變咗廢咗武功㗎啦， 係咯，即係唔係即係話你明，即係咁你其實就係話你中聯版同埋嗰個係唔受呢喺香港話唔受香港嘅法律干預咯，佢唔受香港法律嘅管束咯， 同埋有好大可能咧。等我问一问 Elston 先啦 ，Elston 啊，你还在吗？ 在啊，在啊。 我就是刚刚在说，我们在刚刚在讨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他那么急要推这个国安法在香港？他们等不了等不了选举去推23条吗？可是我刚刚在就是说，因为他推这个国安法的原因，就有可能因为他想。国家一些好像我们这边的 CIA 啊 NSC 啊放在香港里面，因为香港里面只有那个解放军嘛，他有可能为什么那么急要推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要中国里面一些 机构 放在香港，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个我就要问你，中国里面是什么机构去管一些比如说间谍啊 ，spy 间谍，一些还有一些那些对国家不安全的机构。 他主要管的就是那个国家安全部，然后国家安全部的话是在每个城市的话都有一个分支，它一个总的一个国家安全部，然后呢还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管网络的网监的一个部门，有网监部还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然后他们在所有中国的每个城市或者每个省都有一个分支，就像刚才你讲说他要在香港放一个机构，他可能就是说香港的话现在他没有这个国家安全部的这么一个分支，他可能要把这个香港的这个机构要把它涵盖进去，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安全部的话，他们在每个省区的话，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办公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像什么 CIA 啊，他在很多州这不都有这种点吗？是不是这样理解？ 哦，那基本上很有可能的，他们不可以干预香港，因为基本法说了嘛，他们是不可能干预，他也没可能突然就放一个国家安全部放在香港。所以他要推这个国安法，推了国安法以后，他就可以这个民进言顺、民进言顺放一个这个国家安全部，那我想知道国家安全部的权力是有多大？ 国家安全部的权力是这样，就是我所知道的，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时候，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有找过，有谈过话。就是我其实是很小的事，其实就在网络上发了一篇文章以后，他们先是当地的派出所，就是你所在管辖的这个公安，他先去找你，找完你以后，可能过几天以后，他们觉得 你这个案件可能升级到说影响到说国家安全，或者说你的言论已经是触犯到他们的一个限度的话，他们会找国安局的人找你谈话。他们那些人的话可能就不穿公安的衣服了，他们是便衣，然后呢他们在通过我们当地的公安再找你去谈话。他可能就是可以渗透到最民间吧，就是最基层的这么一个机构，他可以上到就是去判断一些国家的一个大的一个像网络啊，或者说更大层面的一个国家安全呢，还可以非常细微的或渗透到就是下面的这些百姓都可以渗透到。 他们的权力这几他们要就是就是要回，就是回中央政府，在其他地方政府他都不用管的了。 对，他不用管。还有就是我讲一个例子，之前我是在那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去上班嘛，当时有一架飞机，当时晚上的话有一个飞机，那个应该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第二天要坐的一个飞机，然后呢当时的话有一个晚上的话有一个保安他不幸的好像去就是死掉了，然后呢那个保安死掉以后，然后当天晚上的话就是很多国安局的人就来调查这件事。他国安局的话他相当于他会涵盖所有的一切，他是一个很独立的，或者说是一个独立司法的这么一个机构，他可以说跨过公安或者跨过法律去调查你，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机构。他没有说 他的权力是无限大的，我在不基本上。 对，就像那个之前什么周永康啊，这些人的话，他们好像说他们会他们的这个管辖内，他可以就是跨过中央啊或怎么样的，就是很无法无天的。之前周永康这不就这样吗？就是他们就是国安部的领导人嘛。 啊。 然后最近下台的有一个国安部的一个领导也是，他们是独立于就是中国的这个公安机构啊，还有说军队啊这类的，他们是分开的。 哦，那这样子的话，我等我问大家看他们的想法。喂，你怎么看呢？好，都几恐怖哦。即系如果真系佢个国安法落咗嚟嘅话咧，佢就可以名正言顺喺香港动之期就系叫做国家安全部。而呢班国家 喺香港执法，佢都唔需要警察啦，佢直头可以国安嗰啲人嚟拉你啊。 系咯，佢而家开头咧， 你话废武功，而家警察真系废咗武功啊！即系而家佢系国安部嗰啲人嚟公安嚟拉你啊！ 哦，系咯，即系而家如果系咁，根本就 系啦， 啲 condom， 因为你 真系 condom， 因为你出咗呢样嘢，你要谂呢两样嘢就系嗰个执法同埋嗰个刑罚啊嘛。你執法同埋刑罰，你點樣拉呢？都唔使差佬啦，你而家係國家層面啊嘛，你本地 哦係啦， 咪咯，咪咯，佢你咁樣，你嗰啲係你嗰啲好大罪噶嘛，你嗰啲差佬拉嗰啲，佢就唔使揾差佬嚟拉啦，佢直就喺上面就動消息 Dennis 話動之期咁樣揾呢邊動咗啲期嗰啲人嚟拉你，跟住拉上大陸審咯，係咁多 game over。 因為咧，琴日啲五毛咧，哦 ，OK， 唔係，我覺得咧，其中一個咧 係咁講就係話，我喺自己屋企煮面，跟住隔離個鬼佬叫我唔好落調味料。塊面是我的，點解佢憑咩咁樣？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 博翻啦。 OK， 即係就同 Elson 之前講，佢係回應美國嗰、那個民主人權法案嗰、那個，即係我琴日見到好多呢 pattern 咯，我琴日見到好多呢 pattern。但係 to me as a Hong Konger， 我就睇唔到個 relation 咯。 咁我就 你話即係佢做呢樣嘢係報復翻呢個民主人權法。 係啊係啊 ，That's what Alston said。 呢個係一個 retaliation。 係啊係啊，咁我見啲五個個都係咁講啊。 唔係，我覺得佢立呢個國安法其中一樣咧，就係咧佢杜絕你香港一班友咧同呢個外國嗰啲聯絡啊，或者有咩即係有咩咧，你係屎忽痕就走去外國嗰度啊，嗰啲投訴啊，或者 lobby 啊， 入去人哋入去人哋嘅議會啊，就算唔去唔到人哋議會啊，都做喺度線上 面咧， 同嗰個意大利政府啊，嗰、那個啊黃之峰咪喺線上面上網同啲意大利政府喺嗰、那個投訴嘅做嗰啲嘢咯。 咁聯署咧，我哋民間聯署嗰啲咧，譬如話有冇會唔會有影響啊？ 有可能都受影響嘅咯，諗。 Cyrus 聽唔到我講嘢嘅。 Cyrus 個個都聽唔到我講嘢 ，Cyrus 同 Alston 都聽唔到我講。 聽到，我聽到，聽到。 你唔認我嘅，你聽到？ 你講啊，你講啊。 我話即係民間聯署會唔會受影響啊？ 民間聯署 上堂啊，聽緊住啦。 民间，我明民间联署，民间联署，你即系喺街头攞签名嗰啲啊？ 唔系啊，即系咧，全部咧，个个喺度 forward 话要签白宫嗰啲啊 ，we the people 嗰啲 线上，嗰啲线上联署， 啊、 线上签名， 系啊， 哦，线上民间联署，以为你话喺街头攞名， 我 we the people 线上联署嗰啲 白宫， 线上联署嗰。那些可能他都夾住你啊，可能你攞得你好嗨嘢啊， 咪係咯，即係 according to 你個頭先講嗰個睇法， 唔係 你嗰度有冇斷啊？ 未通，通啦，通啦 ，Alston 喺咩度啊？仲喺咩度啊 ？Alston 你係在嗎 ？Alston，Hello Alston。 哦，我在，我在，刚才信号不好。 哦、oh, ，OK， 好好好， 刚刚 又 对。 好，谢谢你，谢谢你还在，谢谢。Alston， and please enlighten me. Is can I go? Can I continue? Should I or? Yeah, go ahead. Okay. Alston, please enlighten me.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现在推行这个国安法，就是其实就是跟美国示威了，是吗？我what I get.、嗯嗯就是so they're trying to say they gain more control over Hong Kong. Is that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Mm-hmm. Oh, okay. Yeah, 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是现在，对于台湾的话，好像中国的话，它好像已经这边已经很，就是很对它的这种，对于台湾的话，它应该是。现在对他很不利了嘛？他已经把就是重点的话，他全部放在，香港的问题上了。我感觉说，现在他，他绕过基本法去制定这个法律的话，他也是，给美国在看，或者说是给中国人在看，因为他们在疫情里的话，他们现在播的这些。不管是国内的新闻还是说他们外交部发言人说出的这些话，他们很多很多的这些言论的话是服务于他们国内的人的，他们是想让自己国内的人对自己国家是有一个信心，或者说有一个说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对于外国。 哦、oh, okay. 所以他推这个法的话，他有可能也是说一是给美国示威，然后呢也是给自己民众一个交代，我们也可以控制得了香港。香港的话也是在我们的手心当中，也可以把他们攥得牢牢的。他们有这个想法，可能是。 是前几天桑普也是怎样解释就是 hindsight 其实这出发点就是it's about the people in 在中国里面，就是从他们这个人中国里面人民的想法出发的。So 就是现在那如果经济方面他们会损失，那就是他们怎么样 reconcile 的呢？ 你说的是香港的现在的金融的话会出现问题，如果他们出的这个法，他这个法律以后， 很多消息都是说，其实大陆很需要香港。这边的外汇，因为起码六七成的 进中国的爱会都是外汇都是香港的进去的，那现在就是一个也很明显的损失了。 哦，我想的话就是中国制定法律的时候，他们其实不会说说他想的说那么周全，说我们这边推了这个国安法以后，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可能对投资人会对香港的这个经济的话会不看好，然后呢股票会大跌，他们可能是会怎么讲，他们出这个法然后呢不会说考虑的这么全面，说我们还要考虑到经济怎么样，他们其实会有一个权衡吧，但是对于说对于说他们自己的这种对于国家的这种统治利益上来说，这些事情都是小事，比如说说什么经济啊，或者说这其他的方面啊，对于他们的政权的这个统治的话都是小事，我是这么考虑的。 明白了，这是心态就好像壮士断臂的样子。不过现这样也会直接影响到共产党的寿命吧。 可以这么讲吧，因为中国人还有像比如说像现在一些欧美国家，他们主要的话他们聚集在中共的身边，就是他们的财富嘛，他们的财力嘛，就是一旦他们的财力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就是不管是中国人或者说像一些海外的一些依附于中共的这些大的企业，我想都会离中共而去，当然是经济上也会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想的话他们在短期内一定会有办法去弥补这个经济的这个漏洞，但是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操作。 兴起上来就好像循序起伏难下的样子了。 是。 我差不多了，我问啲问题，大家冇其他问题补充？ 有一位网友在说，香港警察跟公安其实就没有分别了的，在这 里。 如果比如说国家安全部报，国家安全部去在香港做什么，都其实直接找警察做，就好像在大陆用公安去帮他们做一些事情这样子的抓人。我想很开心的，你可以上来，解释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对就是有一些国内里面的制度，不是完全明白，也可以， 没关系， 不是我们的荣幸。 不会了， 真的很高兴，因为真的都是步步紧逼啦，都是在 逼得很紧。 We need to stand together. We need to 逼得很紧了。结果就好像很多人在大陆，很多人在香港，他们都可以来到美国，他们最后的地方要跑，都可以跑到了美国。可是如果有一天连美国都不能跑了，没有地方可以再跑的话，那就麻烦了。 跑去火星啊！ 跑去火星， 去火星啊！去搭呢个 SpaceX 啊！去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都是不单只在保护香港，保护对啊，还大陆里面也希望起码最基本，我们在这里也不可能给言论自由的控制，最基本的。所以呢好，谢谢你。 我想问 啊，不客气， 再问多一下，就是你想问你对香港的的人有没有一些鼓励啊，或者是对海外的华人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一些呼吁啊等等。 好，我想 给海外的华人，或者说所有比如说香港人啊，还有中国人，还有台湾人的话，我觉得对抗中共的话，我们还有更多人要站出来，要不要说我们在心里说知道这一切，然后呢不去站出来和他们对抗，我觉得这个的话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站出来和他们去抗衡，因为有中共在的话，大家都能看到说这次的不管这次的武汉肺炎，还有其他的中共对全世界这些言论的这些侵害，尤其在洛杉矶的话，我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关注到，就是有那种普通话的电台，那个电台里他台湾的主持人还有中国的主持人在，如果碰到一些政论节目的话，中国主持人他是不敢说话的，因为他们虽然在美国，他们在洛杉矶，他们也不敢去说话，因为他们一旦说话了，有可能他们会被中国盯上，如果他们有可能就回不了中国。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中共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破坏言论自由，他已经完全已经侵害到咱们美国或者说洛杉矶这一片的华人的这个言论了，所以我就想说，还是大家一定要站出来，然后呢去和他们真的去对抗，然后呢我们这个华人的群体才有希望，因为我们现在华人的世界真的是四分五裂吧，我感觉是，就是因为有中共在，然后呢让咱们这个华人这个世界，然后分为比如说台湾人、香港人、中国人，还有一群信仰中共这些意识形态的人，就是分成很多很多块。我想就是因为有中共在，所以我们华人才分裂成这样，所以就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像香港人一样。但香港人可能站出还需要更多人站出来。 其实我还有很多朋友呢，都是还是很害怕，在香港也有害怕的不敢出声的，在网上讲话很小心的，在美国也有朋友也是，他们说不要太高调了，不太好，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什么的话改变他们呢？ 目前的话，我们只能说，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那就这样下去吧，那就没有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们如果每个人都不发声，或者说不站出来，不去说，他本来真的就是一个很邪恶的这么一个政党嘛，我们明明心里知道，然后呢我们呢还要忍气吞声，那这样的话，那将来的话，那可能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可以让你立足的一个角落了，应该是为了自己的小孩或者说为了自己的家人，我们还是要站出来吧，就是为了 Very true, 我真的打从心底，真的谢谢你，Austin, 因为真的现在不还有空间还有 room 的时候不发声，以后下来就不敢想象了。 等等，希望有机会呢，就你就直接在我这个 studio 一起做节目。 谢谢，我也希望。 好 ，OK， 谢谢你啊， 谢谢 ，OK， 不客气。 系啊，现在而家咧，翻翻嚟广东话先啊。咁咧， 总结到我头先都讲咗。 系啊，因为其实最主要咧都系要俾嗰、那个，即、就、系、是、要话俾香港人知啦， 系啊， 一定要夠膽出聲啦， 係啊係啊， 唔好熬底啦！屌啦，乜嘢乜你美國都熬底嘅話， 係啊，美國都熬底，唔好移民啊嘛，移嚟做乜啫？你真係 唔係啊！你最大嘅問題咧，係因為好多移民咗嚟嘅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咧，佢仲有啲嘢咧 associate with China 嘅，即係佢有啲佢有啲 business 啊，有啲嘢同你嗰、那個。仲有中國或者香港有聯繫嘅，所以佢唔敢出聲咯， 冇錯， 所以佢唔敢出聲咯。 你諗下 咧， 你移民咗嚟，你移民咗嚟美國，其實你根本上咧唔可以有太多嘢 associate with 自己個本身個國家，因為你已經移民咗過嚟啦。人哋移民嗰個精神就係話，你本身同你自己本身嗰個國家嘅嘢係應該係分開咗噶啦，冇乜再聯繫噶啦。你唔應該有太多嘅 business associate with China。你移民咗之後係咁咯。 咁啊， 你呢個世界邊有咁便宜嘅嘢啊？你又移民咗嚟美國，你就有好多嘢仲 associate with China， 冇可能噶嘛，大佬啊，真係。咁你係違背咗你嗰個移民嘅精神啊嘛。 唔係，同埋咧，你就算好啦，你就算同佢咧融洽相處，你唔去得罪佢都好啦，佢第日都會食翻你噶嘛，佢唔會同你河水不犯井水噶嘛。 你話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香港人會。香港人會醒，而家你咁而家咁大鑊啊！香有好多香港人都唔會醒啦。而家咁大鑊啊，佢都 未醒啊， 都未醒啦。佢有就算佢醒咗，佢都唔想醒，因為佢走唔到啊嘛。係啊，最大問題。 但 係 即 係好多人走到， 即係咁講咯。即 係唔係好多人走到，就因為佢本身咧，佢有小朋友，同埋佢本身上邊又有啲長者喺度要照顧，佢係走唔到，依家不斷唔知佢自己走可能走到，但係唔係成個環境佢唔可以走到嘛？ 即係變咗就係、是、即係你頭先講出一個點就是說，就係話好多嘢同內地聯繫啊，嗰啲財資產啊、財產啊， 坐高少少 咁 係啦。 但係即係如果即係我諗呢個都係同生活係有關係啦。咁即係生活上嘅嘢，盡量就要少依靠啦。即係如果可以啲嘢換翻出嚟，可以 係啦。你或者你海外、你大陸或者香港啲資產，你賣夠咗佢啦，跟住咪攞一錢啲錢過嚟咯。你仲有帶咁多阿 Sosa， 因為又話大陸啊，又話深圳有樓啊，咁 你永遠都要驚佢噶啦。 係咯，你咁你俾佢扯住條尾，咁你自己你做人都冇可以。但係同一時間你係移民咗嚟美國喎，係嘛？跟住你美國嘅精神，你又本身你自己又唔信喎，係咪先？你自己又跟住又送翻大陸嗰套，咁但係你又要同一時間又要翻美國啲著數喎，係咪先？ 不過我諗咧，即係啊，唔好意思 ，Vincent， 冇，我想話咧，未必個個都係咁嘅，有啲人就唔係話真係中意大陸，有啲人係因為佢喺香港或者喺大陸仲有資產啦，咁你要知道，你移民過嚟要放棄好多嘢。咁可能未必係佢嘅資產，可能屋企人嘅資產咧，同埋佢可能有啲人真係可能走唔到啊嘛，香港嗰啲係啊，所以我覺得咧，我係一個好 即係我諗 我 呢個咧，唔係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 係即係我想我意思即係話走唔到還走唔到，咁既然我哋依家知點解走唔到嘅時候，你去 swap 啦，唔係叫你一次過 pull 啦，係咪？咁你 swap 到，你慢慢越 swap 越多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即係全身而退咯。你起碼以前可能你成半個身喺裏面嘅，你起碼你走到，你起碼你走出嚟，咁你剩翻隻臂喺裏面，你淨係得翻隻手指甲喺裏面，咁佢唔會牽動到你咁多嘢咯。 同埋帶出你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香港人咧，佢唔想移民咧，即係佢有個錯誤嘅信息咧，就係話咧佢移民咗外國之後咧，驚俾人歧視嘅。呢、這個又另一個問題嚟嘅，呢、這個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香港人咧就覺得，唉，我寧願喺香港喺呢個港共政權或者中共嘅爪牙之下，我都好過去外國，係咁簡單。 哦，呢、這個都係一個 good point 喎。 係，唔係你要知道唔係咁簡單㗎移民，即係好似、 啊、 即係好似 唔係咁簡單㗎。 你話我哋移到民係，我好似嗱，大家講翻我啦，我點會過嚟咧？就是因為我嗰、那個我媽媽嘅家姐就申請我哋過嚟嘅，咁唔係個個可以申請過嚟噶嘛？你要投資移民，你要一百萬， 其實移民都其實都唔係好難，就最緊要問題係你嗰、那個language 啊，你有啲你都講唔到，你嚟到之後嘅話咧，同埋咧，你嚟到你美國，即係美國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咧嗰個醫療啊，其實香港個醫療都即係算唔錯啊，因為咧。因為你咧你如果你喺中咗武漢肺炎咧，即係有醫院去醫你嘅。有啲喺美國呢度咧嚟咗之後咧，佢叫你翻屋企休息嘅。 係啊， 因為所以有一個醫療嘅問題咧， 係一個好大嘅問題。頭先講醫療同埋呢個歧視嘅問題咧，係兩個都係香港人咧係要考慮嘅。其實咧，你投資移民好$100,000咧，好多人其實都有嘅香港。咁但係咧，你頭先講嗰兩個問題都好嚴重嘅。 其實我再 係要 consider 嘅。 除了歧視醫療還有很多問題的，還有香港上的體方面，你想想 我說三樣東西，只是這三樣東西已經香港人來不到。第一樣東西就是方便，最重要你去到哪裡出街又買東西吃，很方便， 你可以一個小時做完在美國一天做的東西，方便。第二樣東西就是工人，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工人4000元、 現在五千六千元 在這裡美國都請不到的。方便工人，第三件事呢就是香港的 entertainment 啦，這三件事已經是走不到的了。 即是夜生活，你意思就是說即是夜生活、 現在香港都沒什麼夜生活啦。其實你都是想你個個適不適應的，還有你那個 language 你英文都不得、 心態啦，還要 夜生活過 來 了。不是你唉、不是你想想，你說如果10多20歲就 OK 的，但很多人好 是、有很多人有 family 的話就難一點。 你想想如果我這個年紀4張東西在香港重新來過，不是個個做到的。就算你有錢有沒錢有，你香港 establish 很簡單，你有樓有車，還有香港 由始至終都是一個樣嘢，就係、是、你只要買一層樓，已經係 settle down， 已經係唔使再喐噶啦。即係個人呢個心態，其實好難走。如果講真的，如果我40歲，我喺香港點走啫？ 唔係，同埋咧， 走唔到啊！真係，真係走唔到啊！ 同埋你香港其實香港嘅醫療都好好嘅、你真係咧、你香港嘅醫療，香港啲醫療真係好好嘅。其實香港嘅醫療咧係唔差過呢度嘅， 好過呢度好多。呢度係一個邪惡嘅三角關係噶嘛。醫生、 咁但係 病人同埋 驗收，咁但係呢香港嘅醫療咁遲早都爆煲嘅，因為香港嘅人口老化啊嘛，佢遲早都會爆煲。咁、 開始又走呢個驗收路線啦，開始跟美國啦， 咁 開始。 咁但係我下次先講呢個問題。咁但係最終問題，佢暫時嚟講咧，佢個醫療都 OK， 香港即係都 OK 嘅。所以其中一樣就係話。你回到香港，他隔離那些他做得很嚴密的，這裡真的打飛機。 我想那個就是邪惡三個關係，就是這個我們穩次下次再說，就是大家沒有信心變了對醫療系統。 還有呢，其實無論什麼都要有個代價的嘛，我哋無論 即 係做乜嘢都有個代價嘅。 咪咯，你有代價，你移民咗嚟，你一定要融入，你一定要有個代價噶嘛。你又 佢哋 查禮， 佢哋而家咧要俾佢哋見到一樣嘢啊！見到一樣嘢，如果佢唔願意付呢個代價咧，佢哋將來佢哋嘅下一代咧就要好似而家嘅 嗱呢樣嘢，我想補充一下，我。20年前嚟美國，其實我唔想嚟嘅。我嗰度啲人講得幾好嘅話，即係嗱，講翻啦，我過都嚟，即係冇辦法逼住過嚟。我20年前，我20歲仔、19歲仔，我哋講移民講咗差唔多3-4年，我都話唔嚟嘅。我啲姨媽姑姐打電話嚟，喂，過嚟啦，好玩嘅呢度好啱你住嘅，唔理啦，我中意香港多啲，中意香港多啲。因為你明白，我哋嚟住耐咗，我哋。跟他講叫他過嚟去走去移民很簡單，但是我20歲仔嗰時啊，我都睇唔到究竟過嚟有幾好啊！我嚟咗住咗一年，哇！原來呢度咁正 啊！唔係啊，你所 係啊， 所以就係你講嗰個適係你個人適唔適應嘅啫，係你個人適應啫。 講真啦，如果就算俾翻轉頭，如果我喺香港，我都未必會過嚟噶，唔係因為。好難 make 呢個 move 啦嘛， 因為你頭先你講嗰樣就係話香港咧太多嘢太方便，所以個客觀環境令到你覺得咧，唔係因為你個客觀令到你覺得香港係好嘅，咁其實有好多嘢係唔好噶嘛。 但係我都 講係三上，你嗰陣時你都諗住唔過嚟，但係你一過咗嚟，你話哇，原來呢度咁正嘅，個個都 哇，其實我嗰個另一筆啦，我嗰個 condition 有啲唔同，但係以前咧八九十年代嚟 嗰陣時個心態係同依家個心態係唔同啊，係嘛？依家香港呢一年發生嘅嘢，以前八九十年代好多人嚟咗都覺得其實點解我要嚟 咧？其實咧， 香港冇。 其實你講嘅問題就係話咧，好多香港人咧唔想嚟，原因有啲已經差唔多上咗岸，佢無畏冇呢個險。 冇錯，冇錯。 你嗱，我哋嗰陣時嚟嗰陣時咧就未上岸，嗰陣時我嚟到咧，我讀 high school 嗰陣時候我已經要做餐館嘅，或者。讀者未揾到工啊，或者都係做餐館做好長，即係都係要捱一段時間啦。你有好多香港人嘅，佢已經差唔多上咗岸，或者好穩定嘅生活，佢唔求變，就係同埋另外原因就係香港嘅客觀環境，好多嘢都好方便。咁其實都唔係好方便啫嘛。 冇錯， 你死咗之後啊，你都冇骨灰盎俾你啦，係咪先？你都要排啦，係咪先？ 嗱，Cyrus， 我要咁講啦，其實咧。我覺得香港有三種人，一個咧就係比較窮，即係打工仔啦；一種係中產啦，同埋有錢人啦。打工仔過嚟係冇問題嘅，因為覺得香港都咁衰啦，諗下住劏房。但你中產有上咗樓，係啦，有錢人你係過唔到嚟嘅， 同埋有小朋友咯。 係你諗下，我香港啲 friend 律師又有，會計師又有，醫生又有 ，OK， 個個上曬樓 ，OK， 個個有工人。請兩個工人一間屋， 咪咯， 係啊，好食好住 ，OK， 佢可能有兩層樓收租，有啲甚至可能都唔使收租啦 ，OK， 淨係打份工，因為層樓供甩咗啦，已經咁好似好舒服，真係過唔到嚟㗎。你諗下，我明白咩意思？我哋睇翻佢哋真係好邪惡，但係站在佢哋嘅立場，嗱，我搞唔到我啫呢家係咪先？咁我冇所謂㗎。如果共產黨佢要點，咁我咪做順民咯，揾到錢咪得咯，我冇所謂 㗎。即係佢揾唔到一個理由要過嚟咯。 你好簡單，佢擠壓我嘅，咁我咪淨係揾錢咯。我淨係揾錢，你我唔需要言論自由，咁我咪淨係揾錢咯，冇問題㗎。即係你明白，大家觀點角度唔同啊。即係我講真啦，我自問我就對共產黨係反感嘅 ，OK。但係我亦都要諗翻點解佢哋係會仲留喺嗰度咯？唔係因為佢哋睇唔到。而是因為冇嘢噶，咁我哋做信民冇問題噶，只要揾錢啫嘛，揾到錢咪得咯。 唔係，所以咧，你頭先講嘢啱啊，因為自由同埋freedom 嗰樣嘢唔係 priority 咯，係咁簡單。 冇錯冇錯，唔係喺眼中佢哋自由係冇影響到噶，佢哋都係可以去食嘢。 咁啊，你頭先你講啲嘢，唔係你頭先講自由啊，自由嗰啲普通嘢喺大陸都可以有嘅，俾你 有，但係 冇錯。 完全系生活完全转， 冇错。 我哋要嗰样自由，同埋佢又头先你讲嘅自由系完全唔同嘛。我哋讲嘅意识，头先我哋讲嘅意识形态啊嘛。你嗰啲系平时生活，咁你可能你喺大陆啊，你都系做嗰啲嘢噶。 唔系，仲有佢哋嗰个价值观咧，系俾嗰个家长同埋俾个 system 接纳咁啊，建立喺。如果他哋有嗰個自由，有個發聲，佢哋有佢哋嘅思想，但係而佢哋嗰個原生家庭啊系統唔接納佢哋嘅時候，佢哋都覺得自己冇價值噶。 嗱，我講翻比較突破性嘅嘢啦，即係可能我以下講翻説話，你未必會啱聽你哋。如果我在香港做人嘅話咧，我係會撐警噶。我一定會。 唔係分享啫，我覺得 唔係你一定係。撐警就因為你在一個政治氣候裏面要政治正確嘛， 冇錯，因為你要知道咧，好多嗱，我可能心入邊我唔中意共產黨，但係如果我喺香港我 establish 曬，我有生意，我有老婆仔女，已經我會撐警噶，我未必會支持佢哋做，但係我亦都會選擇唔出聲噶，我亦都會選擇唔出聲。 你唔會做到阿叻咁樣噶啦，係咪先？ 我梗係唔會。我唔會，但系咧，我唔會出聲，因為你要知道咧，你知道啦，嗱，我俾你知啊，點解啲人會上街？因為你有 nothing to lose， 好多人已經到個階段 nothing to lose 咪上街，你都好多真係出於真心，出於真心。但係點樣講咧？其實好複雜嘅呢樣嘢，其實講真啦，每個國家亦都有佢嘅好處唔好處。咁我哋睇翻入邊啊嘛，真係好複雜啦，係咪先？你睇下好似武漢肺炎呢啲，簡直係亂曬龍啊！但是我亦都要，我成日明白點解香港好多朋友，我朋友啱買屋咋，我朋友由細玩到大啱買屋，佢我都同佢講嗱，其實如果你覺得唔得嘅話咧，我你跳飛機我冇問題㗎，你去我屋企住㗎，嗱我屋企最衰嘅話，我俾間房你住咯，我再唔係我俾你露營我都俾你住到㗎，我 offer 咗佢㗎， 佢好開心噶，成日喊曬同我講，哎呀，好多謝你啊，你俾個機會我，到拉尾都係買樓。 OK， 係啊，你明白？因為大家我哋大家嘅 background 唔同，好簡單，我哋依家可以全時翻港得，佢哋冇啊，佢依家淨係得咗特區護照， 同埋係啊， 係啊，同係啊，同埋言語問題。總之好多嘢加加埋埋， 好多嘢加埋埋，同埋最緊要嘢就係話金丹道大家要求唔同。 冇錯冇錯，好似我班 friend 去食嘢去玩嘢，去旺角度食方太，你同佢講共產黨點好，點有幾衰，你同佢講完，我哋知道佢衰啊，但係冇辦法噶喎，因為冇辦法，依度係香港地方係咁樣。 其實係好典型嘅華人心態嚟嘅。因為很多代，你應該很多千代都是這樣的。我們點樣？我們是不是還有其他 topic？ 下次啊，下次等我。 下次啊，星期一，星期一講這個 NBA 啦。 阿新年翻嚟喎，阿新年翻嚟，阿新年啊， 我斷咗。 喂，而家太長啦，要收啦。下個星期一再講這個 NBA 啦。 好。 现在是不是还在 live 紧噶？ 仲 live 紧，仲 live 紧啊！系啊，我哋差唔多收啦，因为 我哋就嚟结啦。 诶，同埋下星期一再讲呢个 NBA 咧，又系同钱有关啦。咁啊，如果监听紧我哋啲人咧，下星期一可能就我哋讲唔讲政治，咁你就可以 take 个 day off 啦。咁啊，到时就咁啊，如果可能监听紧我哋啲人咧， 我喺度唔讲政治嘅。 唔系，你听我先啦。嗱，咁如果你監聽我啲人咧，又中意聽政治，又中意睇 NBA， 咁你到時候可以再聽咯 ，OK？ 我哋都其實想即係好講講，本來我哋有個今日想講話香港人抗爭形式好多，唔需要上街咧，即係香我哋都係好想去鼓勵，即係話其實黃色經濟圈係好得嘅，其實仲得過上街嘅，即係唔好去唱歌仔。 其實我覺得上街冇意思嘅，上街 唔好上街啦， 上街送頭啊，送頭冇意思嘅。 咁我哋再講， 而家係啦， 我哋有好多嘢做啦，我哋其實好多嘢做，我哋對抗共產黨唔一定要上街，好多好多嘢做，我哋星期一可以同大家講有啲咩。 上街咪即係俾人拉。 共產黨成日話咧黃色經濟圈唔好，咁其實咧已經中咗個春袋噶啦，已經係中咗個春袋， 已經中咗個春袋 啦。 哦，佢真係好型添。 其實咧，根本咧係佢幫你宣傳緊嘅。 係啊，所以呢個黃色經濟圈咧，好似頭先阿 Vincent 講緊嗰陣時咧，我未有機會插嘴啊，唔係插 Vincent， 係插嘴。跟住咧，因為咧，其實我哋咧喺呢邊咧，雖或者係某部分人咧，佢係唔想走，但係咧有一部分人咧可能都想走，我 走唔到。 走不到，而我哋咧，譬如話我哋喺度啦，我哋有咁嘅機會，有咁嘅福氣咧，叫做我哋有咁嘅福氣。咁我哋其實咧係有某程度上咧，我哋有個責任咯。Prepare， 譬如嗰班人，有一班人佢話：，點樣可以過到嚟美國？好似最啱啱有個問啊，嚟咗美國會唔會俾人歧視啊？好多呢啲咁嘅問題。 係啊，我哋都可以星期一作答啦。 我哋淨係話。你哋嚟美國冇問題，我哋成班兄弟喺度睇住你啦，係咪先？ 係啦，好阿新宇又喺個 group 嗰度啦，我哋有回應啦，就話咗俾佢知 ，at least 我哋網台啊，廣東話網台都幾個啦，係咪先？ 唔係啊，你話嚟咗美國咧，你話嚟咗美國係咪有人歧視咧？我又唔係一定話 100% 冇，但係咧，但係嚟到過呢個你吸嘅。吸嘅空氣一定是清新啲，一定是舒服啲。 唔係，同埋你歧視可能是 one incident、one time、two time incident， 你不會 constantly 俾人歧視噶嘛？ 係啊，其實嚟羅散咧，其實如果嚟羅 散， 你話歧視嗰樣，下次個 topic 先講。 係咯，即係其實呢度嘅主流社會是怕你標籤佢歧視多過你怕佢歧視你嘅，咁我哋就下次講呢個問題啦。 其實同埋咧， 我成日都調翻轉講，即係我點解會覆嗰個人咁樣咧？即係如果你未嚟，即係未跳出個 comfort zone， 未嚟你已經咁多嘢驚嘅話咧， 你都未試過， 唔使做噶啦，係咪？即係人生嘅嘢。但係老實講，美國係有歧視，咁你香港又何嘗冇咧？而家 係啊， 其實你講歧視香港人，其實你講歧視啊， 香港人最歧視的啦，講真 的。曾幾何時啦，我覺得香港曾幾何時很 mean 啦，不過依家即係呢啲細路仔係 change my mind 啦。 香港講真的，香港人最歧視菲傭啦，講真的，係咪先？我講埋，幫我講埋呢樣嘢啊。 Hong Kong 呀，有啲人係真係好串好 heartless 嘅，即係呢個我哋呢個要承認嘅呢個錯誤係。 咁咧就係啦， 星期一嘅 同埋用 landline 嚇，冇啊！我已經用 landline 用咗一段日子㗎啦，可能要 upgrade 啲 第啲佢咪 貨金買 T-shirt 買 T-shirt upgrade 嚇買 T-shirt 嚟咗 T-shirt 啦，即係大家 upgrade 你個 configuration， 大家睇到嗰件呢件啊， 我愛祖國 T-shirt 啦， 嘅 T-shirt 啦嚇，大家記住買啦嚇，男裝女裝咁。有個 OK， 拜拜。 我哋 creative team 有個 presentation 喎， 係仲有啊，陣啊，我哋而家就刪 有個新環節， 我哋就刪啊 screen。不過咧啊，觀眾咧喺網上邊仲可以睇有一段短片分享俾大家嘅，係關於咧我哋點樣屌鳩唔好嘅，好笑嘅嚇。 好 嘅，係我哋誒希望每個禮拜都出啦，呢個叫做咩啊新環節叫做。打七五毛啊！ 打七五毛啊！ 系 嘛？ 希望大家 enjoy 啦嚇。 嚇 ，OK， 好，下星期一再見。 下禮拜見。 拜拜，多謝曬， 拜拜。